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你又想香港点样发展呢 Thomas？ 你俾 Jeffy 讲住先，五分钟后答你，维嘉林。 Jeffy 哥，你要讲先我，你拉个几叻踢到个波俾你啦。 啊 ，Pegasus 讲嘅意思嘅，因为其实香港其实点解一个咁特别嘅城市都系因为我哋系一个国际城市啦，其实本身保留咗中国，即系我哋呢个文化同埋呢个西方嘅一个汇聚嘅一个地方啦。咁其实我都觉得呢一个真系香港嘅一个即系特色。或者一個香港真係好即係值得存在，呢個係香港價值嚟嘅。咁所以我明白咗呢一個呢一點係我幾鍾意呢個咁嘅睇法嘅，即係點樣睇呢個香港，即係我哋香港究竟應該係點樣。係啦，咁不過頭先講到話關於可能一啲香港究竟係咪即係我哋為國際即係為世界去貢獻呢一啲嘢，咁當然啦，我都好相信其實我哋人個個人都係想為外，即係為呢個世界能夠有貢獻嘅。我相信係嘅，不過可能而家當前嗰個情況就係、是香港人覺得自己要自保，係啦，咁所以可能先至會有呢個咁嘅即係當前現實嘅情況嘅啫。咁所以我相信頭先咁講啦，其實Pegasus 講嗰個係理想嘅世界，咁我都好鍾意。系啦，咁不過我相信現實嚟講就暫時未必講得到呢個地方。 回應少少啊，因為我好記得咧，通常即係平時搞活動啊，咁通常如果話一個團體開始冇乜內聚力嘅時候，你話我哋嘅目的係團結咧，係一定衰。你目的係團結，係一定會唔團結。反而你揾到一個真真正正你哋成班人努力嘅目標，去一個奮鬥嘅意義啊，咁你反而能夠團結到大部分人。如果我哋諗住我哋，而家係為咗保衞本土嘅價值，即係自己嘅價值，而純粹咁樣做咧，你其實發覺你就慢慢分咩係自己，咩係要分，發覺越嚟越細嘅。反而係究竟我哋點樣樣可以令到我哋增加我哋嘅價值？嗱，有樣嘅我覺得在座嘅認同就係，而家我哋其實係把尺啊個規則斜埋一邊嘅。係啦，我覺得呢樣嘢係絕對令到香港即係或者世界其實係有損失。咁我覺得令到世界有損失香港嘅價值。 可唔可以講具體點為之斜埋一邊啊？ 點樣為之斜埋一邊啊？ 即係蒙面歌手啊，中國好聲音啊嗰啲咁 啊。好簡單啫嘛，你點解個企業同中國有關嘅，大家就會話邊個承受傷啊？即係鉛水事件啦、 啊。 等咁耐先肯講講 中國建築嗰啲。 如果嗰個係一個英國承受傷，唔即刻講出嚟，呢樣嘢已經好大嘅傾斜啦。為人為我哋為嗰間企業嘅健康亦都唔好嘅。 好啦，咁啊已經超過五分鐘啦，我相信都係輪到 Thomas 講啦。 我都係想香港做返廣東省嘅龍頭囉，即係其實而家都係因為其實 有意思， 因為曾蔭權嗰牌做特首嗰牌呢、好似作碌屎咁囉，啲官度真係完全佢都批唔到個 role 嘅，應該有返尊嚴囉，咁完全我哋係冇 say 嘅喺大陸，即係 咁你想我哋有多啲 say？ 係囉，即係 喺大陸有多啲 say 喎， 唔係即係我哋對自己嘅有翻多啲 say， 或者我哋其實都可以管埋大陸啦。如果 我覺得好簡單，就是我哋做好自己。 我哋而家要說三道四啦。 我覺得我哋做好自己，我哋唔需要去好諗大陸去點樣。最簡單一樣嘢就係話，香港近期最多人睇嗰 你覺得可以獨善其身？ 我唔係獨善其身，我唔係話獨善其身，我哋做好自己。香港近期即係 TVB 最多人睇嗰電視劇咧，就係即係其中最多人睇就《天與地》啦，其中一套就係俾大陸禁嘅。係啦，其實 絕對唔 係 風雲天地， 絕對唔係風雲天地， 收視率揸得最低。 係啦，咁即係我哋如果做啲好嘅嘢，個好嘅未必係短時間收視，可能係成為價值嘅一部分咧。其實我哋唔需要去話賣大陸人嘅帳，好嘅就自然可以唔止香港，其他地方都會照收到。我覺得呢樣嘢就係我哋忘記咗，原來我哋有個審美或者各方面嘅能力係個標準好高。我哋其實只要向嗰樣嘢做嘅話，我唔好講話即係。你諗下，我哋唔會講話世界龍頭啊，或者講舊時四小龍嘅比較嚟講，香港而家喺咩位置咧？其中就係因為可能我哋太短視去滿足其中一個客人，而忘記咗原來世界仲有好多客人，我哋可以一齊去即係為佢哋而增值嘅。 其實我聽完之後，我有少少問題問 Pegasus 嘅，就係咧誒頭先聽阿 Pegasus 嚟講，應該係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嚟嘅，係嘛？ 嚇、 啊！你咪呢係咪咁樣嘅？ 我完全唔覺得佢係喎。 唔係唔係，咁、哦、我可能我 聽錯大出入 咁、你屬於唔係？ 我完全唔覺得佢。 咁我其實我想問係你係屬於一個咩？ 如果你問我嘅話，我係應該政治光譜靠吉比較傾向左嘅。但我個左、 okay. 中間偏左， 中間偏左 係 啦。Okay. 你問我嘅話，我覺得例如我哋假設嚟講，我覺得係我唔贊成所有嘅私有化。但我覺得咧，其中一樣嘢就係話可以喺私人競爭市場裏面咧，政府係 pay as 一個競爭嘅地方嘅。例如好簡單啫，就 公平競爭法咯， 係。 但係政府 反壟斷法咯。 例如我哋嘅郵政，而家有好多速遞公司，但我哋政府冇郵政服務。其中郵政服務點解咁重要？就係話其實你俾個 benchmark 啊。啲私人公司，如果你貴過其他一啲人，就揾政府噶嘛。政府個 cost 大家都話政府唔 effective。如果你比政府更加唔 effective 嘅，咁你 咁但係當然啦，大家記得咧，譬如郵政同埋呢個水務都係個典型例子啦。 讀 public 名一定讀。 其實佢叫做 USO 啊，叫做 Universal Service Obligation， 係一個好根本嘅概念。作為一個公營嘅企業咧，佢基本上係服務每一個公民咧，即使譬如你係住喺中環嚇、半山，咁啊已經噗一聲喺郵政做過去咗啦，因為你住喺呢個坪洲啊，或者係呢個大嶼山嘅呢個嚇大澳。其實個郵資都係一樣嘅，即係而家唔知係咪仲有過四啦，都係仲有過四。咁呢個係完全違反咗商業運作嘅原則嘅。但係呢個全世界咧都係 buy 呢個 principle 嘅，其實叫 USO Universal Service Obligation。就譬如啲供電都係㗎，係嘛？咁你要起多好多嗰啲咁樣計電站啊，係嘛？嗰啲咁樣。咁你住到武雷公咁遠嘅，咁但係我嗰個電費都係一樣嘅咁樣咧。其實即使你而家兩間電力公司係私人嘅咧，但係其實佢某一程度上佢都係 USO 嘅。 但係寬頻唔係嘛？ 係冇錯，所以有啲就唔係啦，所以要睇下邊啲啦。啊！你而家速遞就唔係啦，速遞有啲當然都要計距離啦，咁樣啦，係嘛？咁所以呢個好有趣嘅，即係如果你講話 public admin 啊，咩叫 private sector、public sector 啊咁樣。咁我都同樣啦 ，Pegasus 咧都係同一個叫做 mixed economy 咯，係嘛？即係等於即係1948年當嘅時 ，Paul Samuelson 撒穆爾遜嗰本 economics 啊，好似經過唔知廿幾版嘅嚇，咁佢就入面就提出呢個 mixed economy 咯，但係就俾右派嘅人咧就視為呢一個眼中釘、肉中刺，所以佢咪就發動呢個復辟大行動。1979年戴卓爾夫人上台，同埋1980年列根上台，其實就係衝住呢個 Paul Samuelson 嘅 mixed economy 嘅，所以佢就要全部推行咧就叫做去監管同埋私有化咯。deregulation privatization 咪搞到我哋個世界今時今日咁咯，係嘛？好啦，咁啊，我講翻少少啦，係嘛？都要講嘅。咁啊，我就覺得咧，即係我又即係呼應翻我後面啲公仔咁樣樣啦。我喺資本啲衝動入面啊，你又話又話話賣廣告啦、其實我係反覆強調咧，其實馬克思咧係絕對唔係民主自由嘅敵人嚟嘅嚇，即係佢嗰個。嘅思想啊，嗰、那個核心嚟講咧，佢必定係支持呢個自由，支持呢個民主嚇、就係人民自決。佢點解要話要呢個無產階級嘅革命？就係話原來佢哋無產階級嘅人啊，嗰、那個咁樣嘅命運咧係完全唔係自決嘅，係嘛？佢就係受到呢個所謂受雇勞動 wage labour 嚇、亦都係受資本家嗰種嘅壓迫同剝削。其實我哋係好被動。咁呢個被動咧，甚至咧就出現咗一種異化嘅現象啦嚇、即係一個社會嘅現象。咁所以咧，佢亦都即係喺強調過咧，就話民主就係通向呢個社會主義嘅一個康莊大道。佢話 Democracy is the road to socialism。咁喺當嘅時好明顯，喺佢進行呢個咁嘅運動嘅時期，佢係完全支持，梗係要有言論自由啦、出版自由啦、結社自由啦。集會自由啦，參政嘅自由啦，即係我哋而家呢啲所謂普世價值嚇，呢啲自由咧，馬克思有邊樣嘢係唔支持嘅啫？梗係支持㗎。咁但係後嚟點解所有呢啲共產主義革命啊所建立起嚟嘅社會主義或者你叫共產主義嘅政權咧，全部咧都墮落到變成係一個專制嘅政權，係一個極權嘅主義咧？咁、當然呢個就係人類即係近代文明嘅一個悲哀啦嚇。咁、我喺本書入面都嘗試分析過嚟嘅嚇。咁所以呢就好啦，咁呢個係講返歷史啦，但係如果講返嗰個理念嚟講呢，我覺得即係周寶松講嗰樣嘢好似係 Pegasus 咁講，佢話佢理解 Daniel 同 Isaac 點解會咁猛烈批判呢，我感覺呢就係、即係我初步感覺先啦，就覺得佢係批判緊呢就唔係佢講嘅嘢，而係佢冇講嘅嘢。因為周寶松呢佢咁講喎，佢話其實佢唔知係中一中二呢，其實佢已經係 當時大體馬克思嘅啦，因為原來佢喺大陸讀過書嘅，細個嘅時期，所以根本咧就啲課堂係要教呢樣嘢嘅。咁但係因為佢俾大陸嗰套嘅黨八股啊，我哋叫做啦嚇，俾啲咁嘅馬列嘅啲咁嘅教條咧，其實就已經咧係嚇怕咗，或者佢係已經好強烈抗拒，所以佢而家嚟講咧。佢雖然係受到佢嗰種嘅所謂馬克思主義入面追求社會公義嚇，係即係要尋求呢個解放，即係冇壓迫、冇剝削呢樣嘢咧嘅感召，佢有呢種感召。咁但係似乎咧，佢喺學術上咧，佢慢慢就反而咧就係傾向咗西方嘅自由主義嘅傳統啦。但係佢自由主義傳統咧，佢絕對唔係右派嗰種自由主義，即係話特別強調咧，就最緊要就係做生意嘅自由啊、買賣嘅自由啊，即係自由經濟、自由市場。咁佢有講到咧，就係話其實自由同平等咧係同樣重要嚇，兩者不可偏廢嘅。咁佢就將呢套嘢，當然亦都結集咗頭先我所講啦，西方好多嘅論述啦，好多思想家啦，咁佢自己就建立咗佢嗰套嘅理論啦，就叫做左翼自由主義啦。咁呢套咧，其實佢係好強調社會公義。咁當然亦都係同馬克思即係成套理論嚟講係吻合嘅，喺呢方面講係其實話平等同公義好緊要嘅，就唔係話即係自由係要凌駕於呢啲所謂平等同公義嘅。但係確實佢喺佢本書入面同埋我睇佢其他嘅論述咧，確實佢已經係可能係刻意地佢係同呢個正統馬克思主義咧係所謂劃清界線，佢係有個分離嘅，因為保持一個距離。咁我嚟講我係唔同意嘅，因為我而家係馬克思主義者。咁我意思即係話其實咧。嗰兩位嘅自認馬克思主義者咧，當日當然我覺得佢哋嘅表述係好唔足夠、好欠缺，因為你馬克思主義咧，佢有講到話叫做政治經濟學啦嚇 ，political economy 咧，但其實佢最重要嘅講嘅咧，就係講就係咩咧？馬克思佢係論述呢個資本主義呢種制度或者生產模式佢個特徵係乜嘢嚇？但最重要嗰樣佢唔講，就係你其實咩叫馬克思主義者？我覺得係起碼有幾樣嘢：一，你講唔講原始資本累積 （primitive accumulation）？你講唔講剩餘價值 surplus value， 而有剩餘價值就引申到就係所謂剝削 exploitation， 亦都係講利潤嘅來源 origin of profit。 你講唔講？你講唔講圈地 enclosure？ 你講唔講無產化 proletarianization？ 你講唔講 wage labor 所導致嘅人嘅異化嚇、受雇勞動所導致嘅 alienation？ 你全部呢啲都唔講嘅咧，你淨係話講追求社會公義。或者係更大嘅平等，呢、這個咪就係即係民主社會主義咯，係咪即係就係北歐嗰啲咯？但係嗰樣嘢嚟講咧，當然就絕對唔係正統馬克思主義啦，係喺我眼中，我今日嘅李偉才嚟睇咧，係好欠缺嘅。但並不表示佢講咗嗰部分係有問題啊嘛，佢講咗嗰部分冇問題喎。但係我批評佢就係佢冇講嗰部分啊嘛，係嘛？但係咧，其實兩位年輕人咧，佢就即係起碼表達上佢唔係咁清晰。當然啦，佢個論述可以話深層啲嘅，不過咧，我哋暫時休息一下嚇，翻嚟再論述。